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咱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六点四十五分准时为各位送上今晚有戏节目。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九八二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而且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的面对面互动。 是，当然了，这个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多谢 卢一，特别慵懒的起来，因为卢一说他刚睡醒啊。 来吧 来吧，介绍嘉宾吧。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分别是我旁边的卢一，欢迎。 大家好。 还有 卢一旁边的徐冉，那又回来了啊。 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好好聊？ 还有我们的这个演员 这一天天的 张宏泽，欢迎宏泽。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今天把二位邀请来，主要是来参与我们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哈。我们找到了这个新还珠格格当中一个桥段，背景是这个样子的。说小燕子因为挨了板子，好几天没来上书房上课了。那么这天来了上课之后呢，小阿哥们嘲笑她的屁股被打开花了，还讨论是这个小树写的梅花还是大树写的牡丹花啊。上课之后呢，哎呀，他们这个皇家也是这么样的低俗嘛。小燕子学运作诗，笑料百出，还表达出了自己心里的那种委屈啊。当然了，这个到时候谁想看看谁演谁，可以和我们一块互动啊。 然后也可以建议一下，如果大家都觉得说于浩演小燕子特别合适的话，那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为了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对不对？我们是可以的，是不是于浩？你可以 的，我够呛啊！我得多大翅膀能把我忽闪起来？ 也是啊，怪累的啊！ 我记得有那么一个理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说，如果人要是想飞的话，他的胸肌将会厚达三米， 三米、 才有可能把人这个重量来忽闪起来。我估计我得13米。 那肉得多紧实啊！肯定特好吃。 来吧，进入到今天，你想什么呢？ 就真的，他刚才一说到这个肉，我就当时想到哇，这鸡胸得多 鸡胸 得多好吃啊！对不起啊，我就暴露了我自己的吃货本 质。你刚才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没吃饱吧？ 烤肉，吃太快了， 烤鸡胸是 吗？ 烤鸡胸， 15分钟吃了个烤肉，可想而知我吃的有多慌乱啊！真的， 15分钟吃烤肉还没等熟呢就吃了吧？ 没有，就也还好吧。就是、 鸡胸熟得快， 对，1分钟基本上就够了。 来吧，别扯了啊！来到今天的这个每日网剧榜单，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叫做《刺客列传之龙血玄黄》，播出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3279万。这部剧讲了天下共主启坤啊被刺身亡之后呢，天下大乱，由天玄、天枢、天机和天权四国要瓜分天下，而后蛮夷族这个南宿国入侵中环啊，这个接连拿下天枢和天机两国。这个 你以为今天周日就 南宿士气 50块钱又没了是吧？ 想要并吞天玄和天权，那么瑶光王子慕容离啊离开天权去往南宿，怂恿这个南宿我要举兵天玄。另外一方面呢，利用这个仲昆仪和天玄杀死南宿王， 玉清，我真棒！我说这些字儿，我跟你说，太少见了，都是。 我特高兴，你知道吗？我刚才看见这个就觉得一定别吭声。 我说的 生僻字太多了、 嗯。而后成功的扶植这个玉箫上位，并且在玉箫的帮助之下，立俊为平衡天下大事，这个仲昆仪 对 啊，派门徒楚艮宁与顾石安要前往天玄辅佐灵光。天玄逐渐的就强盛起来了。这个慕容离自我设计失踪，又是天玄和南宿举兵天玄，天玄灭啊！这个慕容离复出，却被仲昆仪算计，被迫和南宿兵戎相见。然后呢，向天玄求助，天玄就帮助慕容离击退了南宿。就这么样一个多国纷争的故事， 对， 达到3297万。我觉得除了一些生僻字之外，恐怕他的这个啊，还应该套用了一些历史方面，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这个， 对，肯定有 啊， 就是纵横四国嘛，就感觉 对，分久必合，合 久必 分的状态。 但说实话啊，在看这种地，就我看这个简介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剧看的时候，你真的得用点心，因为他那个名字真的不好 记，容易 记 不住。但是你看， 对， 就是其实脑子里想的是更多的是另一个问题，是我觉得老于可能这期节目费可能没了， 都给我了。 我那个字儿基本上都是对，什么叫基本都是对的？ 对，还好我刚才一个个抠了，我就想看他哪个读错，结果发现 是还都对， 太失望了。 就证明我的这个功底还是有， 有，还是可以。 哎，我还说实话，特别喜欢看一些这种样的历史，就是权谋之争、啊、 怎么了？看自己认不认那字儿是吗？ 不是，我 那句催眠， 我最近在重新听袁弘先生的那个三国。 啥呀？哦，三国 还是好。我在听到三英战吕布的时候，我自己真是一阵一阵的身上那种巅峰体验，毛血管炸起来的感觉，真是一代大 师。那可能是感冒了。 不是，就是好，哎，太棒 了。不，我跟你说，我同意，就是经典还是真的值得回味的。因为今天我们在，因为后面不是有一个那个《还珠格格》嘛？ 新《还珠》 对，我还把老《还珠》找出来看了看，我还是觉得，哎，真的。 那是图什么呢？那段也没有。 你对上尺，对上尺码表了吗？ 说实话，一开始真没有。我说，哎，怎么不对呀、啊？ 没有那段的，因为很多新人物，比如纪晓岚呐、啊，什么等等。 对。 纪晓岚原来就有，但是他戏份很 少， 对，很就是一个小配角。 哈，卢一。 哎，如一醒了吗？ 没事，得 Q 他一下，不然他就睡着了。我感觉 回笼的是吧？ 对准话筒啊、嗯！ 来，咱们说第二部剧， 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要叫《我的真心男友》，这个“心”是那个 芯片的心。 要我说，你说你来吧， 我帮你。 老抢话呢，咋的？ 哎、我天， 咋谁说话多给节目费高啊？ 哎哎哎哎 不是这样啊。 行，来继续说。 这个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55万、 嗯。 这个说的是什么？说这个于真心啊，这个人他是一款秘密研发，而且专门服务于大龄剩女的恋爱型机器人儿。 嗯。 而这个实习医生林梦楠呢，就阴差阳错的成了这个产品的首位内测用户。 哦。 这个林真心，也就是这个机器人，他的热情追逐还有悉心照料，让这个林梦楠觉得哎呀太好了，而且特别依赖这个机器人。 哦。 所以呢，当他重逢了自己以前的这个学长韩逸峰的时候，于真心也是真心撮合他们两个，你知道吗？这机器人开始撮合他们两个，但是他现在竟然有了， 怎么那么 懂事儿哈？ 你继续往下听啊，更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他竟然心生嫉妒，你知道吗？就一个机器人竟然有了人类情感、 嗯、 嫉妒，而且他看着这个林梦楠和韩逸峰走得越来越近、 嗯、 林真心终于明白人工智能是不可以替代人类感情的，同时他竟然体悟到了爱是理智，爱是放手。我的妈呀，喜欢就是放肆，爱就是克制吗、 哎、 这个是我家的。对，然后所以他就开始有意的训练林梦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能力、 哦、 然后呢，当林梦楠考完这个自己的那个医师资格从业证，应该他们每一个医生都有一个这样从业资格证， 之后要有播音证才能上岗一样。 对，就是主持人资格证，说的专业一点、 嗯、 好吗？ 我接着说，来，你有吗？ 啊，我当然，哇塞，当年是我们班唯一一个 A， 好呗。 那你们班的成绩怎么这么差呀？ 不是，是这样的，就我考的那年，大家都本着说今年先试一试，然后第二年再认真考。 试一试的态度。 我本着试一试的，我没有，我就是认真要考的态度，结果考了个 A， 哈哈哈。 哎呀，好样的！来来，继续说，快来。 然后后来这个，哎，怎么回事？我一说到自己就心花怒放的，赶紧。后来呢？ 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啊！ 祝你父亲节快乐。 没有人提这件事儿，好吗？因为今天于浩在家过父亲节，过得特爽， 对，给我累坏了。 所以连话都不愿说哈。 那不是，嗯，接着说吧。 当这个林梦楠考完这个医师资格证之后，他发现一直陪伴他的这个林真心，也就是这个机器人，把自己报废了，躺在了实验室里，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 就是他如果再跟这个就是林梦楠相处，他就会真的爱上他。但是他是一个 戏就不好写了，我想 啊，总得结束吧。 还是导说的对，还是有经验，动不动把实话撂了。 来吧，导跟我们说第三部剧叫《花心事》 啊，不如一介绍吗？ 那个、对，卢导 词串反了。 卢导说 刚才准备了啥？ 对对对，来吧，卢导。 卢导酝酿半天了都。 花心师啊，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不认识的字。 没 事，你那个 旁边有hold着呢。 这第三个是《花心师》，然后播出平台是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141万。 嗯， 他讲的是花心师陈欢因遭逢变故来到了苍城。 因遭逢变故那是？逢变故是哪个变故？ 因遭。 还有卢变故吗？ 因 这是人名啊。 被中医铺子的宁为玉和司马空空， 太棒了，直接就把那句跳过去了。 司马空空救下了。 嗯， 三人来到陆宅，结识了大小姐陆小曼和味道人是九思。最终 味道人是九思。 嗯，对。 嗯， 最终五人一起踏上了化人执念解人心忧之途，在经历了一系列展现了人世间亲情爱情友情的故事之后，他们终于感悟 出什么了呢？ 人是人生在世，遵守本心才是正途，邪魔歪道终究会被正义打败。陈欢和宁为玉等人的感情日益深厚，他们也慢慢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竟然只是一个梦境。 哎，这个比较那个什么哈。 嗯， 继续吧， 都到这儿了， 这个故事倒是挺好玩的，觉得。 但一般。哎，不说了。 为什么？ 别说呀， 实在是懒得说 了。二班怎么了？ 一般都是这么写嘛。 哦， 对对对， 还有一个这个审查的需要嘛。 哎呀，又兜底儿了。 而罪魁祸首竟然就被妖魔鬼怪转世的，是这个我自己改的啊。 宁为玉和司马空空两个人， 对， 最 终呢，为了让人间的人醒来，不沦为梦境之中，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 哎呀， 唤醒了这个世界。 怎么都这么伟大？ 嗯，我听完这句介绍之后，我发现卢一可能真没醒。 卢一平常只会写，念的时候差点是吧？ 心理学有， 心理学 都在脑子里呢。你们这个梗概太简单，要我写能给你写 一 个 1万来字。那我们这节目也没什么，没时间主要是啊。 对 对对。 到网大榜的环节，来有请洪泽导演。洪泽演员，他的身份太复杂， 对对对， 偶尔还客串主持人。 这个为什么要是我来呢？ 啊，因为该你了， 不要吗？ 他这个顺序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这个还是你自己来。 来，没关系，他不扣你钱，我怕扣我钱。 网大环节是吧？这那、咱们今天推荐这部网大呢，叫《大头多疑股民的名义》， 嚯， 大头多 吗？ 股民的名义，那是、 啊、这字印的。看，我说，就你这，你这打印机该换了。 我这打印机都把破折号打成一是吧？那你得念 中间断 一呀、啊。 眼睛不好像 要了命。 大平大头大多头什么是？ 大多头股 大多头股啊。 多头是指看多的那一部分人，空头是指看空的那一部分人。 哦，这个得 补一 下， 补 一下业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股市知识这个、啊。 大多头。 播放平台呢是腾讯视频啊，单日播放量11万啊。本片以2015年过山羊过山车什么过山羊？ 过山 车班 可还行？ 过山车班极端行情的 A 股市场为背景啊，同一时空下三条与故事相关的线索，三组不同的人物设置，描绘出现实中股市众生相啊。龚一鸣、沈若冰组成的洪荒之力组合，王启来、胡特利组成的接地气组合，和这边的和无敌主 走搞笑 和无敌主仆组合 啊，对，走 三组黑色幽默的人物情节环环相扣。悬念迭起，结构精妙，看似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叙事风格背后，也饱含了股民沉重和苦闷 啊、哦，是这个 眼泪和痛苦，忧郁和残酷啊、哦，大体明白了啊， 大体明白了。 之前你没跟我说让我读，一上来读有点发懵。 不是，我们经常都会这样， 大体扫一下也。 主持人懒得说话的时候都会。 我看着，其实我也。 哎， 我 说你，我可不是啊，领导，我是非常勤快的。 这样一看倒是普及了一下股民的一些知识啊，其实我对这个行业 这里头都有啥知识啊， 徐冉最起码多 我说的就是徐冉刚才给我普及了一下 大多头这一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来我们节目 是还有这个大多头一股民的名义吗？ 我的天呀、啊、 来吧，咱们整点之后进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 大家不会怀疑导演或演员的这个文化素质水准吗？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绝对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啊。今天呢邀请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嘉宾是编剧卢一和导演张泽，欢迎二位。您是 我是戏剧导演专业的， 戏剧导演专业的卢一， 人家是导， 后来做了编剧啊。我给安排了职业路线， 我从来也没有做过编剧， 是吧？哦，那为什么徐然你这么告诉我呢？ 我没有，我什么时候说过呀？你老把这个， 怎么有人背锅呀？ 对，你老把坑往我身上砸，但我好像真说过。 你看，感谢二位能够来我们的节目，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准备举手， 准备举手。 鼓掌嘛， 就 没说完呢。 来，那么今天我们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在这里和大家围读剧本啊，然后围读的是这个新《还珠格格》里面的第十六集的一个片段。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小燕子呢因为挨了板子好几天没来上书房上课了，今天来上课之后，小阿哥们嘲笑他屁股被打开花了，讨论是小出血的梅花还是大出血的牡丹花。上课之后，小燕子学运作诗，笑料百出，还表达了自己委屈的这种心理状况。一共有我看了五个角色，有纪晓岚，有小燕子，还有这个皇上班杰明、五阿哥尔泰啊，这是六个人。 班杰明是谁啊？ 外国人 啊，就是啊、哦，我懂了， 外国人， 嗯，你们说的一点都不标准，应该是外国人，我是一个外国人，哎呀，像不像？哎，你们怎么都不？啊、这么不给面儿， 徐老师是不是今天上节目之前喝了假酒？ 我是， 是平常习惯喝假酒，突然喝点真的有点不 适应。你这期经费没了，我宣布。 他不管那个，不用担心。 你管呢？ 我也管不了， 所以有点嫖，就管个外国去。 他确实这样，我们还真研究过，说这个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发音啊，前后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你看，从我们的这个歌曲上来讲。你看美声，国外的美声啊、哦，特别靠后。中国的自己民歌呢，它是靠前的。然后中国人说话基本上也是这个嘴前部的肌肉用的多一点。然后 但 是 你看国外的语言，比如说像意大利文，他们唱美声的时候， 是因为 他们的这个语言本身就是元音比较多。 哎，对对对，一是元音，再是他就用力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说美国人说我是美国人，学中国话一定是我是美国人。他在后边说 我是一个美国人、 嗯、对， 哇塞，我就是一个纯， 我忽然想起来 天才， 我想起那个珍珠港那电影里边中间有一段，那个是 哪段？ 珍珠港啊，中间说炸完东京之后你们要飞向中国 啊， 然后到中国你们什么都不带吗？什么都不带，你只需要说记住一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他那里边就这么说的。 有印象吗？ 对不对？ 对， 真有印象吗？ 杜特的一个 就是最后特别最高潮的部分， 对， 战前救援的时候， 对，杜立特上校的那个特别部队嘛，是吧？ 啊，你看他还是岁数大。 我白眼翻到后脑勺了，你看见了吗？ 又翻回来了。 来，上学时候多火的一个电影。 我们那时候 你上学的时候这火呀，咱俩得差了二十来岁吧？ 没有，他是九九级的。 九九级，我的天！ 没，九九年上大学， 我的妈呀， 赶上好多事情。嗯嗯，来那个，卢一 给我们分个角儿吧。 对。 今天是父亲节，那我觉得《还珠格格》就让 跟那个父亲节有 啥关系？ 是一个父亲，洪泽也是个父亲， 吓死我了！ 还是你这个父亲比较大。 我觉得那就《还珠格格》就穿蓝衣服的人。 哎呀、 啊哦，可以的，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 我同意。嗯， 咱们能不能第一遍来个正经版的？然后第二遍再 来。对，我觉得最正经的方式就是、嗯、 我来小燕子， 你可以演老燕子，我觉得。 我们这个组、啊， 他可以演扑棱蛾子，哎、他小燕子就算了，这 幺蛾子是吧？ 不能不带起来。 对，扑棱蛾子差不多。 来， 嗯，来吧，正经的， 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对， 他已经往正经的路出发展了， 对，非常正经。 好，我来小燕子。 然后我觉得皇上这个角色，就 也我来。是吧？ 皇上这角色， 我来， 对， 皇上是吗？ 他是你爹，听出来没？ 纪晓岚， 我过去。 他是你爹，听。 我觉得那个徐远这么有语言天赋，就来个本杰明和五阿哥吧。 行，我学一学。 那现在还有一个尔泰和纪晓岚， 剩下的就我吧。 行， 也话好像不多吧？ 来，纪晓岚话非常多。 纪晓岚话太多，那我肯定是读不了的。 为什么？ 啊，为啥呢？ 因为他没睡醒。 不多，不多。 好，就这样吧。 Oh, 我的天，你是真混 委屈了啊委屈了委屈了，来吧， 得嘞， 来三二一，给大伙儿开喊开始啥的呗，导卢导 卢导 啊，三二一开始， 哎呀太呀，你有点太显得那么样的仓促了，可太草率了， 三二一开始， 嗯好， 接下来说话呀。 啊，我呀， 多新鲜呢！ 卢导，这期节目费还想不想要了？我忍不了了，这事儿我可以说了算。 你朋友吗？这是， 这是我不好意思说啊。 来， 再来， 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三二一，开始。纪晓岚，听说格格玉体为何不知痊愈否？ 纪师傅，您就不用转文了。什么为何不为何？就是挨了皇阿玛的板子吗？连准个都已经知道了。 准个都知道了， 就是连整个宇宙都知道了。 哎呀，哥哥还知道宇宙二字啊？ 当然了，小的时候我念过千字文的，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反正就两句了，反正。 呵呵，原。 笑场， 呵呵呵呵是原句词吗？ 人家是 呵呵， 哎，他们一个呵呵，我的天哪！聊天止于呵呵这个节目， 我们真不是一聊天节目。 哇，生的深刻说，虽然好漂亮。 耶 ，Hello，Hello， 嗨，小礼物刷起来哦。 我的天哪， 这戏就断了是吧？ 重来吧，重来。 那个， 三二一，开始啊！听说格格玉体为何不知痊愈否啊？ 哎呀，纪师傅，你就不用转文了嘛。什么为何不为何的？就是挨了皇阿玛的板子，连准个都已经知道 了。哎呀，准个都知道了。 哎呀，这就是连整个宇宙都知道了嘛。 哎呀，格格还知道宇宙二字啊？ 哎呀，我们就继续。哎呀，那当然了，小的时候我是念过千字文的，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这只记得这两句。 原来如此啊。今天我们来谈谈作诗，不知道格格对作诗有没有一些了解呀？那格格知道什么是韵吗？ 韵啊，韵啊，韵它我明白呀。 那请格格讲解一下， 举例可以吗？ 可以啊。 韵嘛，乃运气。哎，像皇阿玛那就是有天运的人，纪师傅您呢就是有大运的人，班杰明就是有阳运的人，五阿哥尔泰都是谁有好运的人。哎，对对。至于刚才偷偷说坏话的人，哼，都会交坏运。至于我嘛，我就是那个 pretty girl， 他是有狗运的人。 哥哥，您误会了，此运非彼运。班杰明，还是你来给哥哥解一下。 韵就是指相似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最后一个字都是相像出来的，像江啊、羊啊、长啊，它都是有通一个韵。 五阿哥， 那我也来说一个吧，像家呀、滑呀、爬呀，也是同一个韵。 哦，家滑，嗯， 就像鸡、骑呀、迷呀，也是一个韵。 那这个我明白了。 那就请格格随便用韵做首诗吧。 做诗可以不做吗？ 格格不做诗也行，那就请您随便用韵说几句话，让臣了解一下格格是否真的理解了。 哦，您就想想啊，这有了，来骑大马，来骑驴，没有大马，没有驴，只好骑个大公鸡。 好，全场笑。新鲜。 不过显然格格已经知道了什么是运，能不能再试着用用别的运呢？ 格格落难在皇家，有人讥笑有人夸，挑战规矩虽可贵，换来屁股开了花，梅花牡丹都报道，还有羊肚和苦茶，姑娘叫爹无人应，燕子有泪不敢擦，今日来到学堂上，师父何不放了他，明知有上难久坐，燕子求求皇阿玛。 准了，站起来吧。 挑战规矩还可贵，虽可你就你不守规矩成了挑战规矩还可贵。 皇阿玛您是不知道啊，您打我板子之前的容嬷嬷都教我什么规矩了啊，他说我的笑全都笑错了，他说笑要不露牙齿，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哎呀皇阿玛呀，您见过小婴儿的笑吗？那真的是最自然最可爱的笑，婴儿有谁会教他规矩啊？有谁会教他们笑啊？在这个皇宫里把所有最自然的事儿都变得最不自然了。 哎呀，看不出来，我们的还珠格格还是一位辩论，这打错字了、辩论家呀，这规矩说臣也很有同感啊。 这么说朕还打错你了？ 可不是吗皇阿玛，我本来会跑会跳会说会笑会唱会做，我会好多好多东西，可学了规矩之后呢，我就什么都不会了，学不会规矩就要挨板子，皇阿玛这板子打的实在是太不自然也太狠了。 小燕子，你现在是来上课学作诗的，还是来发表规矩论的？难道还有皇阿玛承认打错了您？ 哇哥， 哇哥， 皇阿玛看着小燕子居然做了这样一首诗，对于他来言，对于他而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皇阿玛，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吗？今天的主题毕竟是父亲节，不是吗？ 是啊，皇上，您今天不是也过节吗？格格他除了最后一句押的是仄韵之外，其他的韵都押对了。 我记得当时谁是这么笑来的？ 张铁林。 对，小燕子，虽然你的诗平仄不分，乱七八糟，连个打油诗都称不上，但是七个字一句写的着实有趣，进步了，你进步了。如果朕再不放过你一马，那就是朕不太自然了吧？你也是的，今天啊就饶了他吧。 是是是。格格确实大有进步，大有进步啊！看来这打板子比上学堂有用，皇上的教法胜过微臣，看来日后微臣也要学皇上的教法了。 季师傅， 他这个季师傅应该是那种季师傅，就是特别嗔怪的意思。 我沉不起来，我 太沉了， 我太沉了，我。你们这个角儿分 的。那你都不入戏。 不是，我主要是太我。 缺少俏皮、 哎、对 对 对，不够俏 皮，不够俏皮 你们谁能来就谁来，爱谁来谁来啊！我来皇上，我但凡是男的都没问题， 但凡是男的 对、 啊、那你 那什么卢毅，你想给我们导导戏，大概什么人物性格，你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太草率 了，太草率了， 跟蹭时间似的。 我觉得主要是于老师这个小燕子、啊、缺少俏皮，是吧？ 不够活泼， 不够精灵， 就没有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 对，没有这种感脚。 来评价一下班杰明吧， 特别棒， 是不是？ 对， 对， 我跟你说，我学外国人说话， 在狱中的行，在剧中， 你能不能行？这一句话就给我说进去， 虽然就一句台词，但是完美。 在剧中的班杰明没有那么多外国味儿， 你看过呀？ 普通话非常好的一个人。 那也太假了，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一点外国腔。 你看大山， 这就是这大山就是这电视剧演错了吧？ 对，电视剧演错了，我给他还原一下。而且我觉得要不然就非常不真实嘛。你既然是以一个外国形象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势必你要有一些 有一点 就是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感觉，对吧？ 咱们毕竟还是一个广播节目。 你说你咔咔来了，今儿吃了吗啥的，不合适吧？ 今儿吃了吗是哪个东北人这么个问题、啊？ 我的意思就是 说，你不是河北？ 我啥北方话都能， 因为电视剧嘛， 乱七八糟， 主要是可以看嘛。他是外国人，大家就马上反射，他就是说中国话，但是广播节目还是要说成外国话。 我们这个可以看的广播哦。 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卢一们，卢一是在给你白票，然后你给人家刨个坑，我是理解不了为什么，是不是？他是在帮着你说话，你发现了吗？ 我发现了呀。 然后你为什么要？ 我们两个 为什么 心相近啊？就是 心相远是吧？ 能不能行了？再开始下一个剧吧，真的是熬 不 回来了。 还是来这个，还是来 还来这个。 那个卢一给我们讲一讲人物性格，然后重新分一下。 然后这个纪晓岚呢？ 从哪儿燃的后？您是前面有一句吗？就燃后。 逗这个纪晓岚呢？ 啊， 就是这个老八板的这个劲儿要有。 嗯，来纪晓岚， 我懂了，我懂了， 一个是私塾先生那个劲儿要有。 嗯， 他是一个大学者， 大学者 也 是四书五经嘛。 嗯，四库全书的 啊，那种老学究的劲儿要有，而且他 范儿， 而且他会觉得他是对的。其实他和皇上在叫板，因为他最后一句台词说得很清楚，啊，还是皇上高啊，这打板子比上学堂有用多了。这意思就是酸皇上， 对，肯定的，肯定的，嗯。 所以他的这种， 我竟然都没听出来，哎呀。 所以说他这个大学者的这种风骨、这种劲儿还是要 有 的， 对， 酸腐气， 对， 酸腐气，而且 不会，怎么有酸腐气呢？ 就是两天不洗澡， 对， 满身臭呢。 然后这个皇上呢，皇上我觉得，要， 可就是有点 慈爱一点吧。 哦，对对对对，在这里 他其实就是站在《还珠格格》这一边了。 啊啊啊！因为他已经打了这个自己的， 他也觉得 难免也会心疼嘛。 对 对， 回来要再着补一下，一个棒子一个点枣。 对，哎，我还是觉得张铁林老师演的真好 啊，真好。 对，你觉得赵四儿跟玉田那个感觉是不是也挺帅？ 然后 他能打得上吗？ 玉田啊。 然后就是吴阿哥齐和，或者是班杰明， 吴阿哥呢？ 对对。 导啊， 导演行啊， 导啊。 我真的， 吴阿哥替小燕子说话呢。 啊，对，就是他们都是小燕子帮 着。戏谑他，后来发现哎，可能要责备他的时候要帮着翻译。 对对对对对，好朋友嘛。 对，而他也是哈。 你要说真的导。起戏来的就要求，比如说，哎，小燕子，比如说小，比如说啊，比如五阿哥跟在了《还珠格格》的前边，比如说我们一个阵营的人说话呢，就要稍微调高一下音调。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明白。 徐远，于老师说徐远，我帮着徐远就没有啊，我觉得他挺好的呀。 哦，我懂了。 声调给他掰回来， 哦、 而且要说的非常的笃定，而且 就 这样。就是 没有理由，就 长得漂亮。 对，珠格格和尔泰都是这样的性格。 明白了， 五阿哥和那个尔泰是吧？ 而且像皇上呢，他是这么精明的人，他就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就是说好就是好就是好，他一定会 特别婉转， 委婉，而且非常那种老狐狸的那种。其实哎，话里边不是在表扬他，但是话的内容是在表扬他。 嗯，明白明白。 哇塞，还是 真棒哎！ 对对对， 好棒。 然后 《还珠格格》是什么样的呢？ 《还珠格格》呢，就是。可以演出一种觉得我错了，但是呢，他越说越觉得，哎，皇上表扬我了，纪先生也表扬我了，然后就要上房揭瓦了。其实，还珠格格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物，他不用太复杂， 嗯， 那种俏皮灵动，还让观众喜欢他的那一面，就是，你要是真的拍出来或者真演出来，你要把观众吸引住，观众会觉得，哎。我就是觉得《还珠格格》没错，就是可爱，我就是喜欢他，这点 是啊，这符合 这个角色的优点、 啊。真的吗？嘿嘿嘿，那我来试试呗。 我觉得不用多想。 对，不要多想， 不要太复杂。 开始就觉得还是有点错，但是呢，后来慢慢默两首诗，然后纪先生还说我好棒啊，然后我就觉得 就已经很高兴了，是吧？ 就觉得我 上房 了。然后皇阿玛一看皇阿玛原谅我了，哎，对，其实这里面比较复杂是纪先生、皇上，他有一 这两个人物比较难， 稍微关系上面有一点叫板。 那我来， 这么难的角色应该是于老师。 反正于老师还有一个特别， 我漏了气了，我都。 于老师还有一个特别啊，就是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爹，就是在节目里 一下。有一次你知道吗？我们演那个这个 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里边，我演富明，老父老、啊，那个呀，你来说一说吧。 直播 他们只要一喊。爸，我说哎， 就哎的特别自然，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导致那个冠文是吧？那天、 啊、对对 冠文后来来就哎那个谁就不叫了， 对对， 因为被占便宜，被占太多次了， 哎、占便宜没够是吧？ 重新分一下角色吧。 好， 那好吧， 我来接下来，行吗？卢一为什么不吱声呢？ 导演，你现在威严已经出来了啊！ 对对对对， 没事，就这么整他们。 你是纪晓岚，那我。您叫什么？ 我就还皇上吗？ 要不然我皇上，他来纪晓岚。 对， 我来纪晓岚， 这样插换一下。 于老师， 行，我来。 于老师有帝王之相。 啊、 哎呦， 是，你看，我 好样的。 那个谁 皇家的人都吃得胖、你知道吗？吃得都好。 什么跟那个有关系吗？ 能没关吗？ 还给我一特写，我就不明白了。 屏幕都快装不下了。 咱俩就是 快来快来快来，一会儿时间不够了，快 来来来来 来 来 吧来吧， 不是谁和谁呀、就来呀、 我来接下来。 说了吗？ 你小燕子， 我小燕子， 现在全是录音啊。 皇上就于老师吧。 啊，我来，皇上。 五阿哥呢？ 五阿哥，红哥串一。 对， 行行行， 期待剩下的。 尔泰，尔泰，如一串一。 对， 行，好吧， 剩下的都是我吧。 行， 好， 现在没事， 三二一，打个板吧。 三二一，开始。 听说格格玉体为何，不知痊愈否啊？ 季师傅，您就不用转文了，什么为何不为何呀？我就是挨了皇阿玛的板子，连准格尔都已经知道了。 准格尔都知道了？ 就是，整个宇宙都知道了。 哎呀，格格还知道宇宙二字？ 当然了。小的时候我念过千字文，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就这两句了。 原来如此啊。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作诗，不知道格格对作诗有没有一些了解啊？那格格知道什么是韵吗？ 韵啊，韵，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那就请格格讲解一下。 我举例行吗？ 可以啊。 运呐、就是运气也。像皇阿玛这样的人呢，就是有天运的人；季师傅您呢，就是有大运的人；像班杰明他就是有阳运的人；五阿哥和尔泰呢，都是谁有好运的人呢？那至于刚刚说我坏话的人，都会交坏运。至于我嘛，我就是那个什么 pretty girl， 我是有狗运的人。 格格，您误会了，此运非彼运啊，班杰明。还是你来给格格解释一下吧。 韵就是指相思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最后一个字都是相像的，像江啊、羊啊、昌啊，都是同一个音。 我想鸡啊、羊啊、狗啊，我也来。 东到哪里去？对。 我也说一个吧，像家呀、滑呀、爬呀，也是同一个韵。 家滑， 就像鸡、骑、泥呀，也是同一个韵。 哦，这个呢，我明白了。 那就请格格随便用一个韵做首诗吧。 做诗，能不做吗？ 格格不做诗也行。那就请您随便用几个韵，用个韵说几句话，让臣了解一下格格是否真的理解了。 好，有了，我来一个啊。来骑大马，来骑驴，没有大马，没有驴，只好骑个大公鸡。 新鲜新鲜，不过显然格格是已经明白了什么知道，显然格格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韵了，能不能再试试用别的韵呢？ 格格落难在皇家，有人嬉笑有人夸，挑战规矩虽可贵，换来屁股开了花，牡丹梅花都报到，还有羊肚和苦茶，姑娘叫爹无人应，燕子有泪不敢擦，今日来到学堂上，师父何不放了他，明知有伤难久坐，燕子求求皇阿玛。 挑战规矩虽可贵，你不守规矩变成了挑战规矩还可贵啊。 皇阿玛，您不知道，您打我之前这容嬷嬷都教我什么规矩了，他说我笑全都笑错了，说笑要不露牙，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皇阿玛，您见过小婴儿的笑吗？那才是最自然、最可爱的笑。婴儿有谁会教他规矩啊？有谁教他们笑呀？在这个皇宫里，要把所有最不自然的事儿都变得，要把所有最自然的事儿都变得最不自然了。 哎呀，看不出来，我们的还珠格格还是一位辩论高手啊。这规矩说，臣也有同感呐。 那这么说。朕还打错了你了？ 可不是吗，皇阿玛，我本来会跑会跳，会说会笑，会唱会做的，我会好多好多东西呢。可是学了规矩之后，我就什么都不会了，学不会规矩就挨板子。皇阿玛，这打板子实在是太不自然，太狠了。 小燕子，你现在是来上课学作诗的，还是来发表规矩论的？难道还要皇阿玛承认打错了你吗？ 皇阿玛，看着小燕子居然做了这样一首诗，对于他来言难能可贵啊。皇阿玛就不要生气了，今天的主题毕竟是作诗，是不是？ 是啊，皇上格格他除了最后一句押的是作诗之外，其他的韵都押对了。 小燕子， 虽然你的诗平仄不分，乱七八糟，连个打油诗都称不上，但是七个字七个字一句啊，写实有趣，进步了啊，你进步了。如果朕再不放你一马，那朕就太不自然了。哎，你也是啊，今天就饶了他吧。 是是是，格格确实大有进步，大有进步。看来这板子比上学堂有用啊，皇上的教法胜过微臣，看来日后微臣也要学习皇上的教法了。 季师傅。 好， 哎，我们时间打得好， 我们演成这样多好， 什么意思？ 就 给别人当爹特爽。你看，我就知道， 不是不是这样的啊！以后有这个机会，还是请这个。我发现这个卢一倒戏倒的 啊，对我发现也是， 对对对， 三言两语就把角色定位的特别。 感谢卢一，感谢洪泽，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 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6:45再见， 拜拜，明天晚上6:45再见。 Cause that's my plans, plans, plans, plans. I'm wearing all my favorite brands, brands, brands, brands. Give me space for both my hands, hands, hands, hands. You, you, cause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Here to do, do, do, do. Yeah, yeah, cause it goes